圣咏集第86篇。上主，求你侧耳俯听我，因为我可怜而又无告。求你保护我的灵魂，因为我热爱你。求你拯救你的仆人，因为我仰望你。你是我的天主，求你怜悯我，上主，因为我时常向你哀告。求你使你仆人的心灵欢心，上主，我向你举起我的心神，我主，因为你又良善又慈悯，凡呼好你的，你必待他宽仁。上主，求你俯听我的祈祷，求你细听我恳求的哀嚎。我在遭难时向你呼号，因为你一定会扶允我。上主，没有任何一个神能与你相似，没有谁的作为能与你的作为相比。上主，你所造的万民一齐来到，他们崇拜你并宣扬你的名号，因为你是伟大的，独行其谋，只有你是唯一无二的天主。上主，求你教训我你的途径，求你使我照你的真理去行，求你指引我心敬畏你的名。我的天主，我要全心向你赞颂。上主，我要永远光荣你的圣名，因为你对我的仁爱浩大无边，救援我的灵魂免陷极深阴间。天主，骄傲的人起来将我欺凌，蛮横的一群人想害我的性命，也没有将你放在他们的眼中。但是上主，你是良善而慈悲的天主，你缓于发怒，极其宽仁又极其忠恕。求你回顾我，求你怜悯我，将你的能力赐给你仆役，就把你婢女所生的儿子。求你将你爱护的记号指示给我，使恼恨我的人看到而羞愧难过。上主，因为你援助了我，安慰了我，